你好，我是梅沙科技创始人蓝军 Blues。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分析了研发效率未达预期这一问题背后的诸多原因，并将这些原因分成了组织与制度问题、能力问题、沟通问题、招聘与解聘问题这四大类。今天我想结合梅沙科技的实践，跟大家分享改善能力问题和沟通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一、沟通公开透明。我们有着非常透明的内部沟通机制，每个人都能看到其他人的工作目标、工作进度周报等。跟大部分团队一样，我们每天进行晨会沟通，定期有周会和月会。一般晨会是早上9点半，如果遇到周二，晨会就变成周会，如果是每个月第一周的周二，就变成月会。相当于晨会、周会、月会都固定在早上9点半，只是不同的时间点开不同的会议。晨会中我们主要看迭代表，迭代表中包含需求、迭代、任务、缺陷等内容，如果某个项目的迭代一切正常，就可以跳过它。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就会把这个迭代公开投影在会议室墙上，团队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周会主要看周报，周报有四个模块，分别是本周工作小结、下周工作计划、每周关键数据以及问题反思和经验沉淀。其中最关键的是每周关键数据这一项，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需要提炼出他所负责项目的数据，并在周报中公开分享给大家。周报的提交频率是每周一次，这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有利于形成团队成员的自主管理。我们的周报是完全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公司其他人的周报，所以每个人的工作都是透明的。遇到问题，会有团队中的成员给出解决建议，同时周报中所沉淀的经验也可以被其他人借鉴和吸收。二、内部数据透明。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太管具体的产品和开发方面的工作了，但是我会关注两张表，一张是产品前端表，一张是产品后端表，从中可以看出产品的流畅程度与稳定系数。通常在前端数据中，我会看页面的访问量以及页面加载速度这两个关键数据，它们可以反馈出前端开发的质量甚至技术实力。在后端数据中，我一般看后端接口的调用速度，比如每天调用接口的次数、接口调用的反馈时长、接口调用的平均耗时、访问次数等等。如果访问次数很高但调用速度慢，其中必然存在问题。如果接口特别多但很多接口都没人访问，也会有问题，具体还需要根据产品设计来判别。所有的这些数据在内部也是透明的，不只是我，其他团队成员也能查看。三、能力提升培训。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专业培训不足是导致研发效率未达预期的原因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在平时加强员工各方面的培训。在梅沙科技，我们非常注重员工的能力提升。在我看来，提升人员能力也是提升团队效率的一种方法，它能有效改善部门之间的沟通问题，减少矛盾。举个例子，产品经理经常会问开发人员某功能能不能做这类问题。长期以往，开发人员也会感到烦躁。所以我的解决方式就是让他们互相培训、互相学习，也就是开发同学有责任去培训产品经理，帮助他提升技术水平和素养，让他自己去判断某个功能能不能做，以此提升工作中的沟通效率。我们公司的培训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内部培训，一种是外部培训。内部培训又分为互相培训和学习分享。首先，互相培训是各小组之间的经验教授与课程分享，比如产品经理可以给设计同学和开发同学讲产品课，分享产品思维，讲产品设计，设计同学给产品经理和开发同学讲交互，讲 UI， 开发或测试同学就给产品经理和设计同学讲技术，彼此互相教授方法，互相学习，以此提高部门间的沟通效率，进而提升工作效率。举个例子，很多产品经理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状态机，这时他与开发人员沟通时就会存在障碍，如果开发人员能培训他，让他了解这个概念，之后的沟通中再遇到此类技术术语时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再举个例子，在沟通产品的设计时，我们经常看到产品经理对设计师说，这个图标再放大一点，这里的字号再大一点，整体感觉要高大上。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个人的观点，并不专业，所以设计师需要培训产品经理，让他们从专业一些的角度来评判一个设计作品，比如从颜色这个维度，设计师要让产品经理了解什么是对比色、什么是临近色等，并给出设计规范， 这个规范就像品控手册一样，能够得到团队成员的赞同，并且不断完善。另一种互相提升的方式是阅读分享。我会要求团队成员每个人每年至少读完三本书，读完之后还要将读后感制作成 PPT， 在晨会结束时进行分享。按照团队成员为60人来计算，团队每年的阅读书目就至少有180本，能够产生180次读书分享。如果在读书分享结束后，团队其他成员对这本书感兴趣，他们可以自己继续深入阅读。可以说，团队中的内部学习与分享对于员工提升自我是非常便捷有效的，对于提升团队能力也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除了内部学习、外部学习外，项目的复盘也特别的关键。我讲一个曾经的案例。最开始我们公司当时的产品经理做了一个注册登录流程的流程图，结果开发拿到手之后觉得画得并不好，其中存在诸多问题，甚至有些地方并不符合流程图的规范。所以开发人员联合产品经理对流程图进行了一系列的更改试验，再进行沉淀复盘，最终产出规范的登录注册流程图。后来这张登录注册流程图还成为了我们公司面试产品经理的参考标准。我会让面试的产品经理动手画一张流程图，从起始框开始，一直到判断框、结束框以及流程线路等。毕竟对于产品经理来讲，掌握登录注册流程是最基本的能力。我也遇到过很多产品经理表示自己是野路子，不了解规范的流程，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规避理由，因为很多人都是野路子，没有系统学习过，大学里也没有产品经理专业。很多产品经理都是计算机专业出身，经验与知识都是从实践中不断获取并逐渐积累而来的。一个人只有不断提升自我才能越来越优秀，同样一名员工只有不断进步与成长才能不被淘汰。在此我分享一段《权力的游戏》中经典台词：混乱不是深渊，混乱是阶梯。很多人想往上爬却失败了，且永无机会再试，他们坠落而亡。有人本有机会攀爬，但他们拒绝了。他们守着王国不放，守着诸神，守着爱情，接近幻想。唯有阶梯真实存在，攀爬才是生活的全部。且不论翻译效果如何，我想表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攀爬一词可能过于功利，我认为成长才是全部。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成长，并帮助团队中的伙伴一起成长。当自身能力提升之后，做事情的效率自然会提升。小结。本文分享了改善团队沟通问题、提高团队成员能力的一些解决方案。在沟通问题上，最关键的就是公开透明和信息共享，这样能让团队成员了解彼此的进度，共享彼此的经验，同时也能有效减少沟通时的隔阂。另外，我们可以从不同团队间的互相培训和学习分享出发，再加上阅读、复盘等一系列手段，来不断提升团队成员的能力，以此提升整个团队的能力，并提高部门间的沟通效率。如果你对团队能力提升培训有自己的见解，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作者简介：蓝军 Blues， 梅沙科技创始人，致力于教育加互联网行业产品打造，原迅雷产品总监，腾讯 YY 语音高级产品经理，公众号 ID Blue Middle， 已经写了600多篇原创文章，欢迎交流。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